悄悄送别寒冬，迎来了温柔春风，风声唤起那心动，那天你的相逢，江上人景色见你影踪，漫游天地追寻当时夜上海的霓虹，牵过你手等明珠后，和和一曲云彩来相送，顷刻间感动化成了一身游荡在这繁华中，不需要重逢，只要个身影风飘送，才永远怀念你的不同。身影风飘送，才永远怀念。